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不是谭彦希想象的场景，但比那更要刺激视觉。周迷身上一条墨绿色的睡裙，勾勒曲线无一丝赘余，并不十分暗沉的绿，几分鲜辣色调，衬得他皮肤更白。是记忆里的月光，说不上是从哪个瞬间开始，他们一并丢失了理智。今夕何夕，旧梦新梦，故我今我，同为一人。周迷将自己微微潮湿的头发捋到肩后，从床上爬起来，伸了伸身上已有褶皱的睡裙，转头问谭彦希：“ 渴不渴？” 倒也无所谓他的回答。周迷伸手将台灯拧得亮了几分，依然赤着脚朝外面走去。通往阳台的门没关，穿堂的凉风吹进来，周迷颈肩和后背上的汗水被蒸发，带起丝丝凉意。这公寓里放置的是一款薄荷绿的冰箱，复古款式，棱角圆润。周迷打开冰箱，照明灯亮，里面扑出清静的寒气。他拿出一瓶依云，拧开自己喝了一口，又回到卧室。借台灯的橙黄灯光，周迷看了一眼谭彦希，不知道他此刻略显百无聊赖的神情，是不是在怀念久远的一支事后烟的滋味。周迷跪坐在床沿，将水瓶递给谭彦希。他稍稍坐起些，接过仰头喝水。周迷盯着他的喉结看，在他递回水瓶的时候，倏然地凑近。谭彦希顿了一下，仰头要去亲他，他却微微一退，继而忽地一低头，亲在他的喉结处，听见微不可闻的一声闷哼。呼吸里有彼此身上潮湿微咸的汗水气息。谭彦希没有犹豫地夺过了水瓶，往床头柜上一放，捉住周迷手臂，一把将他拽倒，邀请他返场。谭彦希提议，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如趁此机会去德国瞧一瞧他送给他的那棵树吧。德国属于申根区，过去倒也不算麻烦。他们在巴黎租一辆敞篷车，自驾过去。那老城堡在德国的西南部，到了斯图加特还要开车一小时，全程700多公里，6个多小时，两人轮流驾驶。路上，周迷跟谭彦希说，他读高中时看萧乾的散文集《难得的暮秋》，很喜欢他平时的风格。他甚至现在还能记得那时背过的《钓莱茵河》这一篇里的一些句子。 是微雨的礼拜天，清早，我踏着湿淋淋的碎石子路散步，听到沉雄悲壮的风琴声。原来那钟塔斜到了的教堂里，有一个幼童坐在凳上练习。 当时周迷和顾斐斐在巴黎念书，穷得交房租都困难，却还是省下钱坐火车去了一趟科隆，专门去看了看莱茵河。 哎呀，倒是会跑，不担心语言不通？ 半吊子的跟德语系的同学学过几句日常用语，再不行就讲法语或者英语，大概率都能沟通。那时候我们外院的学生基本都会一项其实没有任何实用意义的技能。 哦，八国语言说我爱你？ 你怎么？ 我说实话，你可别不高兴啊。 你说这句话我已经不高兴了。 那我不说了。 说。 有人给我表演过。 闹着玩的那种性质。周迷抱着手臂，别过脸去， 分明接下来别想我再搭理你的架势。谭燕西笑了。 我都说了你会不高兴，是你让我说的。 周迷不理他，谭燕西转头看他。 哎，那你跟我说说，你会的是哪八种？ 周迷还是不理他。 啊，我猜猜啊，中文、法语、英语、德语、日语、意大利语、俄语、西班牙语。 全中，然而周迷还是不作声。谭燕西又开口：“ 要不这样吧，周老师，您呢教教我，回头我给您表演表演。” 周迷终于忍不住勾了勾嘴角，却回答他：“ 谁瞎？” 你看啊，我们开过去呢还有这么长的路，反正周老师闲着也是闲着，哎，我保管到那儿之前全部学会。 我倒是要你教教我，怎么这么擅长滑头的哄女孩子开心啊。 哎呀，这就真是碰上周老师无师自通了哈。 你以为我会信你？ 真不骗你。 切。 谭燕西伸手碰碰他的手背。 来吧来吧，开始上课。周老师先教我法语的怎么说。 Je t'aime。 我也爱你。 咦， 下午到了斯图加特，再往前开便是一片乡野的风光，油画和电影里的场景，路边绵延起伏的草地，疏阔的景致，天幕下一两棵树的影子。渐渐的，远远便瞧见尽头处一栋灰色的石头城堡，钟楼高耸的尖顶指向天穹。待靠近城堡，才发现占地面积并不算大。庄园的大门是打开的，寥寥的几个游客在里头参观。周迷指点着谭燕西将车开到城堡后方的停车坪，下了车，两人绕行到前方大门。走进去，谭燕西脚步顿了顿，一眼便看见庄园西南方向的一角，一棵高大静默而繁茂的树。不做多想，那应当就是他的山毛榉。周迷将他的手一挽，牵着他走过去。树下有三个拿英文沟通的游客，一个白人，另两个是东方人面孔，好似是一对夫妻。听讲英语的口音，这两个东方人多半是日本人。那白人或许是他们的导游，向他们介绍这棵树，说这名牌上文字的意思是，我们不是笼子和鸟的关系，而是天空和树的关系，坚定而且自由。谭燕西微微挑了挑眉，正准备向周迷吐槽，这转述翻译的意境可真是差得远了。谁知这位白人翻译紧接着的解说更加离谱。 这棵树啊，原本是这座城堡的主人伯爵和他的妻子一起种下的，现在被一位不具名的女士买了下来，用以纪念她已如天空一样自由的故去的丈夫 Mr. 谭。 周迷憋笑憋得脸都涨红。这趟过来周迷带了相机，这时候走过去交给那三人中唯一脖子上挂着一部相机的日本男人，请他帮忙拍一张合照。谭燕西一个不喜拍照的人，这回也难得自发配合，走到树下去，一手抄带，另一只手将周迷的肩膀一揽。那日本人拍完了，周迷走过去检查了一下，用日语说了句谢谢。日本夫妇以为他们也是日本人，攀谈起来。周迷解释他们是中国人，也是夫妻过来旅游的。周迷故意的又介绍了此刻站在树下清俊茂丽的男人。 那是我的丈夫 Mr. 谭。 那白人导游眼睛都睁大了。逛过外头的院子，两人进入到城堡内部。这城堡被中国的土豪承包之后修缮一新，里头添置了不少的艺术品， 唯独审美有点仓促，鎏金镀银的各种工艺品将整个一楼的大厅装点得十分突出重点。有钱。谭燕西信步地逛了一会儿，忽地喊住此刻在大厅另一侧看一幅油画的周迷。 啊，一面，你有那位中国老板的联系方式吗？我跟他谈桩生意。 什么生意？周迷太知道了，转租的生意。他笑出声。 算我求你，别再拿钱打水漂了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